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开始今天的古典流行，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维瓦尔第四季当中的春，其实真的是电脑不如人脑，然后电脑也不如其他的 CD 机。本来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系列的钢琴作品，而且呢今天节目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来自国家大剧院的演出部的音乐钢琴国际钢琴系列的演出部分的负责人张思瑶，欢迎欢迎。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古月老师好。 哎呀，思瑶是我们是好朋友，也是好久不见了，也是 起码这是第三到四次，第五次、第六次。 哎呀，我路上还想了想哈，我上次咱们见面还是3年前的吧？哎呀，这 么 那么久哈、 啊！ 好在这么长时间没见，咱们都没有什么变化。 我也真这么想，可能都会长都长肉了。 就怕这时候尴尬哈，就沉默了。 其实本来今天思瑶呢带来了很多的钢琴作品，但是之前呢我是输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电脑里了，但是突然它不打开，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呢在目前来说呢，现有的有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阿格里奇版本，就这首作品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继续聊着啊。思瑶呢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你在国家大剧院，我记得上次来的就是你负责国际钢琴系列，虽然这两年已经没有了国际音乐家，但是国内的音乐家依然在这个钢琴系列绽放风采。所以呢思瑶其实有很多的内部的消息和我们分享，就是关于音乐家的很多的故事，还有在大剧院的舞台上侍琴的故事啊等等，艺术家的怪癖什么的。 我感觉成了一个 今天成了一个古典也八卦节目 啊。对，实际上说起来这个国际性啊，我觉得这个除了这个国籍以外啊，咱们就抛开这个国籍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钢琴家和这个音乐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不管他是这个中国的钢琴家啊，还是国外的钢琴家，那么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钢琴家。所以呢，我们还是这个国际钢琴系列一如既往的在这个不断的进行升级和邀请，演奏者们带来他们最新的这种艺术思考。所以你刚刚放这个柴可夫斯基这个第一钢琴协奏曲哈，首先呢，我就觉得好像这是不是咱们这个节目的一个标配哈？我怎么记得每次我在路上一听。一听这个节目就是他， 这首作品在电脑里，因为如果要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总会有他陪伴我们，而且这也是最基本最常用的作品。那好心的同事也把我的一些唱片从办公室拿出来了哈，然后呢，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作品可以分享。其实提到钢琴家，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版本阿格里奇，在大剧院演出过吗？ 目前还没有。 所以其实本来说阿格里奇在这两年都会来到北京，但是由于疫情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曲子我还真是有一些故事啊，最新的一个故事，也跟我们之前这个节目这个初衷有关，就是之前跟您这个邀请哈，接受您的邀请哈，来这个本来就是因为呢，我们在月初的时候啊，有两场国际钢琴系列的音乐会，一个是石书成啊、石老师，还有一个是这个张浩辰我们通常会把这个张浩辰叫做这个年轻一代的钢琴家，但是人家现在已经这个非常的厉害了啊，然后已经是国际影响力这个钢琴家，已经是 浩辰，也是 这两场 喜欢的， 对对对，这两场独奏会呢风格迥异，然后呢也给我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艺术家们在舞台上的演出，然后会给所有人哈，包括听音乐的人，包括我们这个项目策划人，带来就是有关音乐内外的这种，总会有一些新的思考。我觉得这个是因为这个现场演出的这种，特殊的这种魅力。因为现场演出嘛，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确定性的一个。就包括像上周，在也是接受了咱们这个古月老师的邀请哈，参加了这个午间音乐会， 五月时光系列，叫 五月时光，也是给我，反正每一次去现场，我觉得因为我是特别喜欢现场演出的这么一个人，每一次去现场我都有一些新的想法。 其实思瑶当时说来这个五月时光音乐会哈，我记得说，思瑶你天天守着大剧院，大剧院也有各种的钢琴哈，因为我们这场上一场是爵士钢琴有阿布嘛。还有徐志同，还有张科。按说爵士钢琴大剧院也有像五月玫瑰啊，还有前两天的那个在你们那个剧场，在遥远的郊区的那个，然后有一个爵士节系列在五一期间 啊，台湖剧院， 台湖剧院， 台湖， 对， 台湖美中心。 思瑶守着大剧院来看五月时光，真的是我觉得很荣幸啊，因为你守了那么多演出，但是单单要看五月时光， 哎呀，这个对艺术的喜爱嘛，你看我们不分这个场地是不是？只要是好的演出，然后又是年轻人的演出，怎么一说这个感觉自己上年纪？ 因为其实思瑶是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所以呢就是本身就是非常专业的，而且现在还教学生是吧？ 啊， 就是 这个能说 吗？反正我都已经说了，简直今天是古典也八卦了。 对， 所以呢，其实就是总其实你呢是负责这个大剧院的钢琴系列的项目，看着很多的钢琴家从确定演出曲目，首先这个张思瑶首先要把关的是哪些音乐家来经过张思瑶老师同意，说觉得今年的系列是有哪些音乐家是有选定的，是你主要是由你来选定的。 我们那个会每年就是这么一说这个话题就长了哈，这个首先这个是集体领导决定嘛，是吧？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作为这个项目的一个负责人吧，具体的负责人当然会收到很多这种项目的推荐哈，经纪人们会这个哎辛勤的努力和工作，然后把这个他们认为好的啊艺术家和音乐项目推到我们的这个邮箱里，所以每一场演出的呈现呢，它背后是很多人的一个努力，这是一个。然后呢，我其实还想说回这个刚才这个柴一这个话题， 哦， 啊，因为这个石书成老师啊，这个演完以后呢，我就去拜访了一下他。嗯，然后呢就是这个石老师这话匣子打开以后啊，给我分享了很多他以前学习的一些经历啊。他说他之前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读附中的时候，哎，毕业音乐会，不叫毕业音乐会，是一个学期音乐会，然后他的老师就在两首作品中给他就是反复的甄选，就是说用哪个作品考试，一个是就是柴一，一个是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然后呢石老师呢就他说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啊，我特别想弹柴一啊，因为这个又有效果是吧，然后又恢宏，但是呢我又有点觉得技术上当时啊中学生嘛，你想附中的学生又有点胜任不了，但是贝四呢就有就贝四呢就有点，你说也很伟大贝多芬，但是可能在当时的那个学生们的这个群里面心目中好像没有那么恢宏哈，结果最后他的老师给他选了贝四，他说我当时还有一点这个不甘心哈，是吧？但是后来他的老师给他一个解释说，你弹好了贝四，你就能够一定能够弹好柴一，哎，因为贝多芬的这个作品中带给你的这种音乐的严谨的这种思考，哎，包括他不光是技术上的这种训练，那是一种在艺术上的训练。他说你学会了这个以后，你再胜任别的曲子就会很好。哎，他说他果然就是等后面他自己艺术之路不断走的时候，自己再继续学习比如说柴一啊，哎，比如说学习其他的格诗温啊这样的作品，他都一直在受益于老师之前给他选的这个作品。哎，我觉得这个给我一个特别大的启发啊，就是说这个什么叫授人以鱼哈，包括这个艺术家的这个艺术之路啊，我们经常就看一些这个电影里面的桥段哈，一个学生然后呢哎天资出众，然后到老师家去，这个好像一夜之间然后就成名了是吧，啊，一夜成名了，然后就踏上艺术之路了，然后就一帆风顺了，好像其实并不是这样哈，这个您接触的人也很多哈，哎， 其实我特别想问思瑶这个石老师现在状态怎么样，因为岁数有 哎，我觉得这个是这神采奕奕吧，我觉得用这个话来形容，而且我觉得石老师心态特别年轻啊，就是他生活中就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一个人，然后精力也很旺盛，哎，然后这个演出的时候也很好，特别是这个当时弹的一些作品啊，包括有斯卡拉蒂，然后有这个李斯特，啊，有一些非常技巧性很强的作品，我们还是很让我们佩服， 哎，斯卡拉蒂，因为一说起石书成老师啊，想到的都是这个黄河，首先对吧，是不是就是大家可能脍炙人口的就会想到石书成老师版本的黄河，那其实呢感谢我们的技术人员，刚刚呢就是在我们边直播的时候已经修好了这个边上的电脑，所以呢思瑶你的这个带来的曲目修复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听听了，你要带来的这首作品和石书成老师有关吗？ 这是这两场作品两场音乐会给我带来一个思考，关于这两位作曲家的，一个是斯卡拉蒂，一个是舒伯特。 那我们先来听听斯卡拉蒂，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还来得及。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怎么没有声音呢？我们再来看下一首，那我们还是继续柴可夫斯基吧。 Thank you. 拉蒂，简直今天的电脑要气死人了。今天是星期五，也不是十三号哈。好吧，我们现在是要来说回到这首作品，让你受惊了哈。 哎，我其实觉得还挺淡定的啊。 啊， 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像这个，真是有点像现场直，就是现场直播，有点像现场演出啊。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这个杰基耶夫大师啊， 嗯， 来剧院带马林斯基演出，嗯，结果这个临演出的时候， 是马祖耶夫吗？ 是有一个年轻的，哎，有一个。有一个年轻的钢琴家，然后就是身体出现状况嘛，然后那个结果就是紧急， 嗯， 哎，这个要不说这个姐夫真是哈，这个身经百战， 嗯， 马上就说让指着下一个就是李卓宇， 嗯， 哎呀，就是这个华裔的这个年轻人说， 嗯， 你就是上半场你来弹， 嗯， 然后整个就是原本上半场是一个协奏曲，但是因为当时这个俄罗斯的小伙子这个身体状况不能胜任了啊，然后结果就整个撤台，然后变成了一个上半场的独奏。就变成李卓宇的一个独奏，当时就紧急调整，哎，结果借此机会，这个李卓宇现在已经成为这个跻身于现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知名的一个钢琴家。 哎，你说这个我好像有点印象，是有一年姐夫来， 嗯， 然后整个两三天一直都在演奏，是肖塔科维奇啊，还是 我记得好像是拉赫玛尼诺夫吧，应该是啊， 他 年代有点远，但是我就是想说这个现场音乐会的这魅力啊，就是千变万化哈，啊，你发现，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忘掉之前发生的，哎，我们就是当下这个要聊的话题是比较重要。我觉得这个上次的两场演出，石书成老师和张浩成老， 嗯， 这个大师哈， 嗯 啊，叫张浩成，这个浩成大师，然后有一些年轻演员叫浩成哥哥， 嗯， 他们这两场音乐会我想法特别多啊，给我感受特别多啊， 嗯。 今天我们先聊一点吧，就是我觉得有两位作曲家我非常喜欢，都被他们两个弹了， 嗯， 一个是斯卡拉蒂，一个是舒伯特。 嗯， 我觉得这两位作曲家他们就是之所以伟大呢，是当然您肯定知道哈，就是您去熟读这个西方音乐史，斯卡拉蒂他这个早年一直是在这个，就是他虽然是这个名门之后，就是他爸不是更有名嘛，就是亚历山大斯卡拉蒂写歌剧的，他多米尼克斯卡拉蒂写这个键盘乐，他一直在这个皇室中去教书，就是他也没有什么有名的学生，教点公主啊什么的这种，哎，他就一直过着一个，而且是在这个葡萄牙和西班牙那种地方哈，他们在当时在这个古典音乐世界里，这两个国度还是属于这个不是 对 那时候的中心是这个佛罗伦萨是吧， 嗯， 是那不勒斯啊，是这个德国哈，他在那个地方然后度过了一生，然后就一直在写一些以练习为目的的这种习作， 嗯， 实际上他这些我们现在叫奏鸣曲，实际上当时只是一些小作品，哎， 而且 但是并没有妨碍他，就是说他的目的性，就是按照现在人的眼光来看，他都没有那么强的功利性啊，哎，他就我就是创作我的音乐，然后我给后人以启发，然后他能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就是不停地去开创这个题材，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我觉得没有人能守得住这样的寂寞吧，要现在的话， 哎，到那时候有时候说像提到巴洛克时期啊，都能会想，嗯，拉威尔，不是巴哈呀，亨德尔，拉威尔巴哈亨德尔，有时候会说哎呀到底谁影响了巴哈，又影响了谁， 嗯， 但是说到斯卡拉蒂，刚才你说了这个葡萄牙和西班牙在那个不是这个中心区的音乐当中，但是他还是在耕耘，其实在周边的很多的国家那时候欧洲的音乐的影响也是挺多的，在那个时代，所以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今天带来的这个音乐反差很大呀，一个是斯卡拉蒂，一个是舒伯特，这两位音乐家。而斯卡拉蒂呢，其实在音乐上他的这个大键琴上跟现在的钢琴也不一样， 对，这就是下一个话题， 好， 就是， 好，那我们先听一会儿。 上半时段的时间紧凑，所以呢，思瑶，我们接下来继续下个内容哈。你想说说大电琴吗？哎，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到现在才刚刚开始被很多钢琴家重视。 对， 就更不要说是在教学中，就是说我们在斯卡拉蒂的作品，实际上是很多钢琴学生经常会弹的哈。哎，包括一些这个演奏者们，但是呢，大家对于就是如何在现代钢琴上演奏早期键盘乐的作品，实际上一直还就是这个重视的问题，或者是理解的还不够深刻。很多我甚至看到一些这个就是论文里面就觉得说，哎，那是不是就是弹小点声啊，或者是那个不用踏板呀，啊，就可以，就是还会有这种观点啊，就是学术上的观点，我觉得就离这个艺术本身相去甚远。然后对于这个问题，我有机会我就会问一些来访的这个钢琴家，比如说席夫啊，比如说普莱特涅夫啊，哎，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钢琴家们，因为他们都会弹这个作品。然后 但是他们是在钢琴上来弹， 对现代钢琴上来弹。然后我发现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就是如果抛开学术本身的话，就是大家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啊。就比如说这个普莱特涅夫，他就说，我说那你是喜欢是在大键琴上弹还是在这个现代钢琴上弹？他说我当然用现代钢琴了。他说这个现代钢琴的表现力是如此的丰富啊，所以他说，所以现在看来就是说钢琴家们，就是钢琴家们，那就是指的是弹现代钢琴的，就是你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个啊，他们实际上是很擅长用这个乐器去诠释一些，就是去诠释所有的这个声音类的作品， 就是不同流派、不同时代的，然后不同的技法的、不同的方式的。因为刚才那个思瑶，我看着你，肯定觉得我肯定在想别的，因为我在想这个大键琴也有时候呢也叫羽管键琴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羽管键琴到钢琴经过了不同时代，甚至是不同的，以前是拨弦乐器啊，那羽管键琴其实经过了早期钢琴再到钢琴，现在中国呢也还有很多的音乐家来做这些，而其实这又涉及到两个不同的流派，比如说本真运动和钢琴的这个方式。所以就是你在说的时候呢，我就在想，那到底像普莱特涅夫啊这些音乐家们，他们又怎么来看待？这不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人就想弹重一点儿，或者不用踏板，少演奏。 他以为这样就对了。 对，就这样就对了。 我觉得当然不是这样。 其实这也是涉及到不同的流派，有的人就觉得，哎，也许巴哈，亨德尔啊什么的这些音乐家，斯卡拉蒂啊，他生在现代，那也许更喜欢现代的钢琴创作的。也许就是用现代的钢琴的什么雷嘎多啊这些， 对，我觉得那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写成这样子。 对， 而且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你选择用现代钢琴演奏的话，你第一步就是你要先了解现代钢琴的性能，以及你能够胜任演奏这样乐器，就是好像是如果你想用一个筷子吃饭的话，你得先会使筷子，对吧？然后你才能说后面是要干嘛去。哎，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我们一会儿也可以听听哈。哎，这就非常，哎，您真是这个非常默契哈，一下就切换到了这个现代钢琴演奏版本。这个刚才那个是一首曲子，而且呢它处理的会更浪漫一些， 就完全不同的感觉了。 对对对， 其实这也涉及到，就是看来你是并不支持本真运动的了。 我不是不支持本真运动， 就是， 我觉得我是觉得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本真有时候的理解会有偏差，他会觉得他把自己束缚住了。其实本真应该是你用一个你擅长的方式去体会当时的那个心情，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 我是觉得世事无绝对啊，好像还有一个 slogan 的感觉哈，就是本真也好，他可能认为那个时候的作曲家创作的原意是什么，那些呼吸，那些所谓的连线，那些演奏的方式，甚至是什么乳巴托啊， 对对对， 这种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用现代的方式，不同的音乐家不同的演奏方式也好，就是不要太过于为了改变而改变，而是就是遵循他自己音乐自己喜欢的那个方式来演奏， 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感受到当时作品的美，然后你把这个美呢尽量忠实的去分享给其他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做法。当然了，就是说对这首作品，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还查到了很多其他的演奏版本，还有那种轻音乐的啊。 上半时段快要到了，你像刚才斯卡拉蒂的这一首作品，到后面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听到贝多芬奏鸣曲当中的影子。哎，那这里是古典与流行，今天邀请的嘉宾是张思瑶，和我们来聊聊作曲家们、音乐家们的不同的小故事吧。

他们只是一个过着一个很平凡的生活， 甚至在别人的影子下， 对，甚至对于舒伯特来讲是一个很不幸的生活、 嗯、 但是并没有妨碍他们创作出如此这个精彩的这种鼓舞人心的作品。比如说我马上听到这里就是下面这句，嗯， 这个是舒伯特的第19钢琴奏鸣曲， 九五八，对对对，九五八 C 小调，哎、 嗯， 这个地方是他这个第四乐章，然后的副部，因为奏鸣曲式嘛，副部。然后我当时听，因为万事都有第一次哈、啊，就是每一个曲子都有一个第一次真正走进你心里的一次演奏。因为我接触这个曲子很久了，但是第一次这个被那么深刻的感染到是这个前年吧，这个陈鸿宽先生，他是这个上海音乐学院的这个前钢琴系的系主任哈、嗯、 阿布的钢琴老师， 哎，然后 对，因为五月时光的我们的 哎 对 对 对, 对 我也听了啊，五月时光我也听了 对对对， 哎，非常好非常好啊， 对对对， 点赞点赞对，陈鸿宽先生当时他上次来这个国际钢琴系列，他弹了这个最后的三首这个舒伯特的奏鸣曲，就是958、959和960，然后当时他在弹这个乐章的时候，哎呀，你就整个你感觉这个音乐厅都，如果用这个电影的手法，有点蒙太奇的这种晃，就是哎， 舒伯特， 对，你就觉得是一个英雄从山上这个骑着战马冲下来这种感觉啊。但是你说他是舒伯特呀，我们舒伯特一般来讲都是这个早年间哈、啊、都是歌曲之王，然后小夜曲、菩提树啊，给人一种这个非常这个温柔啊，或者是他不是这种。他跟这个绝对的力量总是有点相去甚远， 但是我能理解、其实他那种那么年轻没有施展抱负的那种心理， 嗯， 对，但是在这首作品中陈宽先生竟然把他演奏的， 而且我是觉得他并没有像贝多芬那样就是说是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就是他这种主动性并不是很强烈。 那我还要求发言、就是前两天我也在跟听众朋友在说，其实当一首作品创作出来以后呢，可能有时候就跟他也许不再产生联系， 嗯嗯， 就是后来的艺术家们把他的诠释可能有自己艺术家自己的意志力或者是气质来书写，比如说鲁宾斯坦弹肖邦， 嗯嗯嗯， 那比如说像那么多的红楼梦，那么多的红学家其实已经不是曹雪芹当年写《红楼梦》的初衷了。 哎，您这样一说，倒是又给我一些启发哈。 哎， 又启发了， 我们俩又有一个火花和启发 碰撞了。对， 碰撞了。 我之前是觉得这个音乐作品的魅力就在于此，就是它不像一个雕塑、 嗯、 啊，比如说这个维纳斯，或者是一幅画，比如说这个，这个稻田里哈、哎，这个。梵高的它就在那儿，你怎么去理解，对吧？你不管你怎么理解，它一个实体在那儿，是吧？它就画成那样子。但是音乐作品它是在一个，它是心灵的一个艺术，就是心灵的这种叫什么呀，就是传递，是一代一代的，就是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理解，然后他每一个大师他传递给你。所以我就觉得舒伯特他的伟大在于他很享受在音乐中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他也不愿意离开音乐中这个世界，因为他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面他才舒服。这也解答了我之前有一次听这个普莱特涅夫演这个贝多芬最后一个钢琴奏鸣曲，就是作品111。我们弹过那个曲子的人都知道哈，他会在这个后面这个篇幅里面会有一大概三四页纸都是这个 pianissimo， 就是或者是这个 pianissimo 这样一个非常弱的一个片段。然后当时就年轻的时候吧，就不太知道怎么弹哈，就怎么弹啊，对吧？这么弱，然后还这么多音，想干嘛呢？是吧？这种后来就明白了，就是他不想让这个声响停下来。就是沉浸在这个音乐中了，就是我进入我自己的世界了、我不想出来了，因为我出来以后我身上又有很严重的肝病，对吧？然后我生活又不是很好，然后贝多芬晚期的生活 也是耳聋的，所以他这个声响是 他内 心 沉浸进去了，就是我就是不愿意停下来。哎呀，我弥足珍贵，就有点像昨天晚上那个晚霞哈，就是昨天下了一天雨嘛，下午突然下大雨，然后这个下班以后一出来一看西边，哇塞，这个金色的这个夕阳， 从大剧院出来、那这个风景是很好的 啊，然后那个水面倒映着这个景色，然后你就然后大家都驻足，就是不是说拍完手机就拍完一个照片就走了，大家就觉得说哇这么美，后面还会怎么样，然后这个你云彩会不会再变得再金黄一点，还会再红一点，就大家就会在这个美的这个景象中就凝固了，就是我们自己就凝固了。然后边上有一个小孩，就是一小女孩，这奶奶带着她遛弯呢，就是 我印象太深刻了，就是我们在那儿拍照哈，然后这小孩说：“奶奶，快看天堂！”哇塞，我觉得这孩子真是有这个，要不然孩子哈就总是有一个寻找美的这个眼睛，他们天生的啊，我觉得太美了，所以我觉得音乐也是对于他们来讲也是这样。 谢谢思瑶，其实这个深入浅出的给我们说说音乐作品的这样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你无论是斯卡拉蒂和舒伯特，我突然明白了，你说的是一件事儿。 是我还没明白是什么。 因为你看刚才我们上面说的大键琴、羽管键琴和钢琴，这个本真和现代的演绎的方式，就是这首作品出来，但是当代的音乐家无论怎么样来演奏，就是他可能脱离他作品本身的内容，给他另外成为了一部作品，或者心目中的音乐家们的不同的驾驭。刚才我也和你，我觉得都举例了啊，比如说古尔德演奏巴赫和其他人演奏巴赫，就等于有自己的意志力，在这首作品当中赋予了自己的一部分，魔法吧，magic。就像李赫特演奏和其他人演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刚才我也提到，像鲁宾斯坦演奏肖邦，那其实肖邦原来就是如此有气质嘛，是有气质，但是他的那种古典绅士贵族的气质跟肖邦原来作品是一样的吗？那肖邦当时创作的时候很年轻啊，舒伯特创作这首作品也很年轻啊，但是像比如说后面的作品，包括他生命最后的一些作品，还有包括你说贝多芬的111也是这样。那其实不同的音乐家们通过不同版本的演奏，那这个作品已经超出了自己本身的一个内涵，一个氛围， 对， 所以你无论说斯卡拉蒂的大键琴，他的这个奏鸣曲也好，还是说到舒伯特也好，你说到这种不同的演绎，这个其实我觉得又变成了一回事。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我以前可能会更多的认为呢，是因为就是他们创作出的这些作品呢，本身的内涵比较广阔，它能够包括我们现在的感受，所以才能被我们现在还能够欣赏。但是我现在慢慢的觉得，就是说他也有一些未知的东西，就是他的直觉， 对， 他的直觉，他可能当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作品有这个内容，但是呢，现在被我们理解了，所以他两方面都有。 就是你刚才说小朋友说那个晚霞是天堂的感觉是这样的，其实有时候，我看过有一个说法，就是可能创作作品的时候是上天突然放下的灵感，为什么这个人产生了这样的灵感？就是有时候我们做节目也好，也是有时候那种恰到好处，或者很多事情出现的偶然，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是我常说的，现在是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是可能他自己可能有各种偶然性而创作了这个。 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些作品，那都是千挑万选就是到你面前的。就比如说你听到的可能是西佛，或者是你听到的是吉列尔斯，但是在这个弹琴的人中，可能有成百上千上亿的人弹奏了这个贝多芬的版本，但是钢琴家最终被市场选择的也好，或者是被历史选择的也好，就那么一些，那你听到的是最好的。 我们现在换到了舒伯特的 A 小调钢琴奏鸣曲第537的二乐章。 对，我选这个作品呢，是因为我觉得有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537的第二乐章，实际上这个旋律被舒伯特在晚年在959的第四最后一个乐章又用了一次。然后我就是觉得，哎，这个作就是每一个作曲家哈都有一个自己的内心的骄傲啊，就是艺术家，我跟你讲，就是特别突出这些，他们一定是有一个内心的很骄傲的东西，就是觉得，当然他们会表现得很谦虚啊，有一些啊就是说，哎呀，我们是这个 没有骄傲怎么能有骨子里那股气呢？ 对，但是他们一定是在骨子里面像你说的似的，一定有，就是他在某一点或者是在某一件事情上，他一定是觉得自己是这个很厉害的。那么以至于他会把自己早年就是537的一个就是很早期的一个作品的旋律，他会在他晚期的倒数第二首作品曲中再用一次，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太好了，不用一次特别可惜。 我能理解呀，就是当我创作了那么多作品了，或者说我播过那么多期节目了，大家都没有听过重播，那经典的很多 重播 一下， 是可以听回放。 天时间非常的仓促，所以呢我们只能密集的来说话，大家呢也可以找到这些作品的不同版本。像这个版本呢是肯普夫来演奏的舒伯特 A 小调钢琴奏鸣曲第537的第二乐章。 对，你一说这个演奏者就戳到了我的一个痛处。哎，像从我们这种从事这个现场演出这个项目管理的人，我觉得至少对于我来讲最大的遗憾啊，就是这个你听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演奏的版本，然后呢就没有办法把他请来，这就是我特别遗憾的事情。 那我觉得你不如抱着希望好了。 啊，是，哎呦，知道你要说什么。 对呀，谁知道呢？没有不可能啊。 对对 对。 对， 其实这个四瑶今天来呢，也是这个，一个是斯克拉迪，一个是舒伯特呢，也是有两位音乐家在大剧院的演出而联想到的。上半时段我们提到过了，是舒城老师。下半时段其实我想问这个浩辰哈，对，因为舒伯特你肯定也是因为他近期弹的舒伯特，所以呢而想到的这个舒伯特。而其实我特别想问，因为浩辰也是在今年来过古典流行，然后这两年也是间接的也都来过几次古典流行，所以我想知道，我觉得他的成长变化是很大的。作为你那么专业的这个从事钢琴和从事演出的啊项目经理人 啊，对，我觉得这个浩辰先生哈，我们就相互开玩笑，就是浩辰先生发微信也是浩辰先生。我觉得他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首先是，而且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哈，这像肯普夫肯大师这种的，这个已经过世的这种钢琴家，就是遗憾哈，这个是包括霍罗维茨等等等等的，哎，但是呢，我们会有不断的有这种非常年轻的，我们是从年龄上来讲，哎，从年轻的。 我再插一句啊，因为刚才你说这个像过世的这些大师们，就是以前我做过一个专题，就是你梦想到哪些人可以把他们集中到一场音乐会中，不管过世的还是不过世的，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啊。 哦，是，哎，您这个脑洞还是挺大的。 对啊， 对， 就是，但是其实更适合广播，不适合你像你这种现场音乐会。 是是是，哎，我曾经问过一个，哎呦，就岔开了哈。 哎，科技在发展的话，也许可以。 是，那就不一样了嘛。 对， 我曾经就是有一次节目里面问过一些嘉宾一个问题，我就是说这个，如果 你的节目里 穿越回去了， 问过嘉宾问题，哦，是你们大剧院的那个音乐聊天室是吗？ 或者是那个叫对话吧，应该是周末音乐讲堂什么的，问过一些，比如说这个刘晓龙老师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艺术家们哈，我说如果你穿越回去啊，因为那个时候是聊贝多芬还是聊谁，我忘了，如果你能够见到贝多芬。你想跟他说什么？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是一个专题，结果这个我印象很深，是这个音乐学院的刘晓龙老师，他说啊，说这个舒伯特当时在的时候也跟贝多芬在同一个城区居住，他都是绕着贝多芬走，他就不想打扰他，或者他的内心也觉得可能 脾气太暴了， 或者是他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办法跟他对话。 他很崇敬他呀。 对对对，就是绕着走，他看到贝多芬来了就绕着走。哎，我觉得我可能要是我的话，可能也会，但是我觉得我更想当这个贝多芬的房东啊，这个能够比较近距离的啊，这个接触他，然后帮助他，减减房租什么的。 贝多芬，我还是觉得距离产生美， 是不是？大家都有这种感觉。然后回 到 这，我们浩辰先生啊，浩辰先生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而且近几次我们他在钢琴系列的这个独奏会的曲目，那风格变化的特别大。哎，我记得上次他是弹了一整场是无调性的作品，然后这个我当时对他采访， 上场不是那个德彪西拉威尔吗？ 不是、 哦、 应该是2019年吧，应该是它是无调性的作品，然后是我记得是这个布列兹什么的，这种的。然后我记得我第一个问题我问了他，我说你怎么把它背下来的？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调吧，就是那个这现代技法的。他说哎呀，反正就背下来了呗，叫天才。所以我就觉得呢，首先人家是就是天才，然后第二一个呢，我觉得他这几年的这个演奏的风格一直在延续，但是他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演奏者，他对音乐的作品，至少我理解啊，就是还是很精益求精的，包括他练琴也是，就是一定要，而且我很难见到，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钢琴家已经非常少了，就是他能够做到不出错音， 就是当然这个错音就是一定是就非常忽略不计了，如果有，但是他竟然就能做到不错音。这次我们这个下半场是这个李斯特超级练习曲，我就没有错音，哇塞，我觉得真是很厉害。而且他不是说我为了没有错音然后我就牺牲掉音乐性，就是比如说遇到很难的地方我就保守一点慢一点，或者是我或者你能够让你听到就是他在很小心的处理，没有，他还在冒险，就是你能够明显听到他在音乐中进行这种就是一种冒险的尝试，还能够不错。我觉得这个倒是真是接近了这个李斯特的一些原意，就是哎，就是他李斯特在历史上已经技术很好了，但是他并不是说我在炫耀某一个技术，就是哎你看我这手快啊我就快给你们看啊，他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李斯特的作品完全不是这样子，他只不过是建立在这种熟练的这种技术上，然后他进行了一种更高级的音乐表现。我觉得这次这个浩辰先生把这个哎，诠释给我们还是很惊喜。 哎，你说的这个冒险，我倒觉得哎，又有一个火花和碰撞了。 哦， 哎，这个想法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但是时间不多哈，我们赶紧进行下一首作品。你为什么都选择第二乐章？ 对，是不是上年纪了吧？可能就就觉得第二乐章好听。 哎， 我选这个也是有一典故，是因为之前这个早年间听的都是这种质量不高的什么磁带呀，或者是这个网速也很慢。 嗯， 或者是这个演奏的团体啊，这个问题，就有一次呢，所以我之前听的那些版本，我就听不见这个低音提琴的，就是这个就是大提琴的这个低音的拨弦和这个柔弦，就是有时候你也知道啊，咱们在电脑上或者是怎么样，你光能看它柔弦，但是 低频就已经 好像柔不柔这个声音没有很明显啊。结果上次呢是15年还是16年，王健和这个来大剧院演出，哎，他那个琴当然就很好，所以吧，然后我真是能听出来哈，就是他这个柔弦，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处理，然后你就发现，哎呀，这个舒伯特还是非常的这个胸怀很宽广哈，他的音乐世界非常丰富，就是他这个天地很大，他这个人的天地，然后你就突然理解了这个他960的第二乐章为什么会写成那样，就是我通过一个听这个弦乐五重奏。然后你理解了，就是它的一个钢琴作品应该去怎么处理那个低音，因为960的第二乐章呢，它总有一个低音在左手，而且呢，它写了空拍，它不是说你踩一个踏板，然后那个低音就一直持续下去了，它就是一个八分音符，有时候四分音符，然后后面就是空拍了，那怎么处理呢？你就一直没有想到很好的一个方法，直到听了这个弦乐四重奏，你就知道啊，哦，原来它是要这个效果。 哎，这两天我真的也跟你有共鸣，就是一直以来我们总是想的是旋律甚至整个和声，但是其实对于低音来说有时候经常会忽略，对于演出来说，对于演奏来说，甚至有时候不管是电脑还是过去的一日，所以我在想，你看你今天带来的唯一的弦乐作品是这个，因为本来我想的是，我猜想的是你肯定带来都是钢琴作品，但是其实有时候音乐的某一个声部，某些音乐也是相互影响的。 是是是，这个当时跟石书成老师聊天的时候呢，也是发现他说这个有一些这个作曲家，你要知道他当时脑子里面在想什么，他可能脑子里就是个弦乐四重奏，当然就是说他在写一个钢琴作品的时候，他肯定如果他真想写弦乐四重奏他就写弦乐四重奏了，对吧？哎，但是所以说，但是他在写钢琴作品的时候，他脑子里有这个意识，就是我可能在想要这个效果。 对，其实低音来说，一直来说很重要，因为包括通奏低音啊，那个时候，哎，下次你来，我们就专门聊一期低音吧。 可以，可以，可以。 时间到了啊，这个距离节目只有25秒钟了。非常感谢今天张思瑶过来，在这个周末，然后我们没有聊过瘾，时间的关系， 说明得常来。 对，电脑的关系，所以常来，我们也常联络。别光是来看五月时光嘛，然后之后的话也是常聊一些音乐的这个系列。 好呀好呀， 好，非常感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周末愉快。 哎，周末愉快。 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乐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再会。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